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4月27号载文谴责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的对朝扼杀阴谋活动，说美国和敌对势力大肆宣扬什么朝鲜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。